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飛我癲啦！頭先做咗第二節嘅華為，咁後屘都係資料再多啲，聽日先講，咁咪 cut 咗。咁我都想做翻啲持平啲嘅，咁講一講啦。泛民，尋日咧林鄭月娥咧就走去啲短答問大會啦，即係俾一問一答啦，快快脆脆俾你求其噏幾句啦嚇。咁啊質詢都唔講得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嘅激进派啊，议会嘅激进派咁啊喊口号，咁啊卒之咧就好快脆咧就被人咧就驱赶离场，跟住咧就取消呢个答问环节，林郑月娥全身而退。个背景系咁啦，讲个态度啦，林郑月娥而家咧坐稳咗，共产党支持。而泛民或者所谓的激进势力分崩离析，基本上连一条阵线都没有。逢是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呢留意时事啊、留意新闻的人呢，就怀念当年的人民力量。为什么怀念当年的人民力量？就真的陈伟业、黄毓民、陈志全加社民联的梁国雄，当时有队形感，再加上久不久有这个范国威的滋扰，有两个有策略性，是只不过是三个半人，陈志全真算半个，三个半人他们有队形，铿锵有声，比到梁振英又好，或者比到曾荫权时代都好啦，吓，嗰三个人物啦，即系社民连三子啦嘅压力系好大嘅。跟住有啲人话而家都冇用啦，其实唔系，你睇到有两个，即系咧梁国雄嘅论述唔得，阿哥阿哥，咁佢咪做劳作咯，拉横额嗰样嘢就专俾你第一个讲出去先，跟住咧就到陈伟业，陈伟业就冲出嚟咧就压场，因为高大，跟住咧。就到黄毓民，黄毓民咧就一定有一篇好精彩嘅演辞，然后喺嗰度咧痛骂政府。你之前嗰两个拉咗，跟住到黄毓民收场，收场嘅时候咧，因为所有镜头就喺黄毓民身上，咁佢就达至到佢讲嘅论述，然后借住个镜头话俾全世界，即系全香港市民听。只要你留意嘅，你都会听到佢讲嘅，嘅政府嘅不义同不堪，就唔系拉横额，佢哋系有队形去做，边一个做掟嘢，边一个甩手，边一个拉横额，边个做论述，当时系睇到，令到好多嘅泛民，当时啦，因为大家基本上嘅立场唔一样啦，同而家嘅本土派一样，系完全咧可以控制到个场面， 即係到而家香港嘅反對派去到咁不堪嘅時候，一盤散沙嘅時候，就令人懷念翻社民連三子又好，人民力量加社民連四子又好啦，嗰、那個年代係全個香港抗爭，喺議會抗爭係最輝煌嘅時代。上網久不久仲可以聽翻重温當時一啲好精彩嘅論述，啊，令到啲官員聽完之後點樣口硬無恥都好啦，啊，唔出聲都好啦，一面俾人哋搞噴到一面屁都好啦，因為佢到最後尾佢都歸於耳事，係俾時間佢講翻足佢要講嘅嘢，令到大家好多嘢喺度明白到。但系呢一次，你可以完全睇到林郑当你臭四，梁君彦系当你哋冇到，两三下散手拨你搞事出去咯，喺社会系一啲回响都冇，头条都做唔到，连社会嘅关注都冇，冇，因为就系头先我所讲咁，毛孟静、朱海迪、杨岳桥。陈志全，哇，好大声讲呢个名字，陈志全、欧乐轩、范国威呢啲根本上喺而家嘅香港政府嘅眼中嚟睇，茄哩啡嚟嘅啫，啱啊！一个选委会主任行过立秋两日时间，谂一谂都唔关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可以有摊到90日时间咯，即系美国咧就暂时仲未夹硬啊撕破面，即系撕破咗块面，即时 DQ 埋你咯。人哋唔需要你啊，吓，即系你想做一个，哎呀，我而家出嚟啊啊，而家咧美国佬做后盾啦，啊，我睇下你点样。啊！美國佬而家咧就話取消呢個香港政策法，啊，將呢樣嘢壓咗喺個頭上度，睇下你敢唔敢 DQ 你？唔好話 DQ 你啦 ，D 你都得啦。而家係咪啊？喺社會仲有冇迴響？冇。甚至我哋嘅郭榮亨啊，俾阿林鄭啊兜頭兜腦，哼哼哼哼哼到你頭都穿。啊！佢美國啊，講解啊，香港嘅政策法對我哋嘅重要啊 ，FCC 事件一路去解釋，跟住咧就同阿林鄭月娥請示，林鄭話唔使理啦，我係一個好有權威嘅人，有隻歌叫乜嘢？我本人係咪啊？我本人普通話就係我笨人。是咪啊？我出访啊，我当选咗呢个特首，出访咗十次噶啦。呢啲嘢驾轻就熟啦，唔使你操心啦。你多管闲事，系咪啊？由我嚟搞得啦，自讨没趣。你去做，我唔介意你做，因为仲多方面为香港好嘅出发点。但系你个方式仲要香港政府认同。你以为林郑月娥？而家将你哋放喺眼内咩？佢哋点解可以唔将你呢啲民选议员放喺眼内？你话俾我听，点解 ？Why？ 哇，讲英文，系因为你哋呢几年嘅不堪。卢思达，即系李仪讲卢思达啦，吓、啊、有篇文章我觉得好嘅，香港人唔系对香港嘅时事政治死心。是对你们泛民死心，所以现在这么多事发生，这几天开始多事发生，是一点回响都没有，一点什么明日大雨啊，你定什么标题都没有，因为他们知道，即是我们知道，你这班这样的泛民，即是吃饭的或者反对派的，你们连一个队形都没有办法给到压力香港政府。有些人说关键一席，关键少数啊！我哋要否决权，会唔开，乜嘢都唔做，跟住拉 banner， 同建制派闹啊，当然梁国雄当时唔系咁啊，讲明先，唔系又执咗一句词，当时梁国雄唔系咁嘅，同而家梁国雄好大分别。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拉 banner 无非俾人赶出去，为咗唔开会啫嘛，又斗九万几咯，系咪啊？但系你哋系冇队形。如果人民力量同社民联，或者而家嘅专业议，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议会咩议政都好啦，即系高乐轩佢哋啦，几个人企埋一齐，有队形嘅，有六七个呢啲人，其实个议会已经系天翻地覆噶啦，系你哋思维素餐行入去，以为做咗嘢，但系实际上好多嘅市民系个心对你哋死咗。包括我是认真的。林郑如果她真的去美国解话，一样会遇到 FCC 这些问题、啊、,DQ 议员这些问题。她讲那个你讲啦，使乜你来讲啫，她讲咪得咯。占中三子加埋九个而家上紧法庭自辩紧陈建文。各样嘢由她包讲咪得咯。唔需要你噶，喺一个国际舞台上高，全部都以利益行先。人权道德留嚟讲噶啫，你睇下嗰个沙特记者死咗咪死咗咯。民主党啊，道德不嬲都比呢个共和党高噶啦，系咪啊？呢件事佢咪好似有只狗咁，嗯嗯嗯，吠两声。可以点啊？因为利益大于一切咯。如果而家呢九十日里边，习近平拖咗呢九十日嘅时间，佢能够做好佢嘅准备，可能到时又系另一番天地。咁但系我相信有啲人话：，诶、哎，未等佢再打沉你，我唔敢讲啊！我唔敢咁讲，因为。而家特朗普嘅通俄门，泛泛都嚟紧。啱啱今日同肥 Ben 讨论紧咧，睇饮下午茶嘅时候，佢话呢啲系要实要打你中国嘅转移视线，我唔系咁睇，系根本上美国而家系以利益行先，道德标准沉沦咗落去噶啦。你睇巴黎协定话退出咪退出咯，你要使乜理你啊？倾完啲嘢讲唔算数 PPT 啊，即系嗰、那个。那个南海全部即时退出，咁又如何？唔玩啊！咁咪交咗俾日本仔。所以我哋大家唔好咁天真，唔好谂住即系好似嗰啲叫做包括郑经汉先生，唔系想提人哋嘅网台。佢话咧，我哋香港人真正得一本嘅护照，嗰本护照叫 BNO， 你食屎啦！你嗰本护照系加拿大护照嚟噶嘛？英国人保护到我哋香港人咩？从来都冇。香港人有阵时真系要靠自己嘅，唔好将香港、将英国人摆上去一个道德高地，佢哋乜乜乜乜乜。或者智慧比我哋高，即系等于陶杰。我哋唔好咁样，实事求是啲。而家香港嘅情况点？你哋班所谓嘅反对派，唔好叫泛民啦，你嘅反对派点样可以凝聚翻香港人对你哋嘅信心先至系第一。但系而家林郑做任何嘅政策，或者出嚟答唔答问？佢根本上当你哋臭死啦！你哋而家连民主花瓶都做唔到啊！唔系鞭尸，由我哋最高最强最大嗰啲啊，包括陈文在内啊，叫李柱铭出嚟选，睇佢点？唔好讲呢啲咁戆居嘅嘢啦！后生嘅新思维，将一班老嘅年纪大嘅。佢哋退咗去落嚟，然后俾阿后生冇啊，从来都冇啊，系因为从来你哋都冇培养人。但系当你哋所有老嘅曾经有威望嘅人企喺呢班后生仔，你支持佢哋，佢哋就会 行得到啦。呢、這个世界唔会冇人，只要你肯让个机会出嚟，自然就会有人走出嚟。应该系咁样啊嘛，系咪？而呢啲人因为新面孔，佢同好多嘅势力，包括本土派、港独派或者有一啲左交啊各样嘢，佢哋冇嗰个咁多牙齿印，你哋先至可以重新再整合香港嘅反对力量。因为而家香港基本上每一个人对任何嘢都系用一个对抗同埋仇视嘅状态。当然有啲人讲本土派啊，话而家泛民应该同佢哋倾，其实泛民都好难同你倾。你哋啲本土派或者当时雨伞运动嘅时候拆大台嘅时候，人哋你一啲面都冇俾人，然后话人哋乜乜乜乜，其实个伤口造成。仇思达、糟糟乌，其实我唔识佢哋嘅。有啲人话你听上个佬唔系，我讲件事。黄杨达、黄毓民、陈云、青年新政、陈浩天呢啲所谓嘅本土人物，全部你哋先造成咗破坏，因为你哋要扯到泛民嘅票，同埋佢哋嘅年青人嘅一个支持。落咗喺你哋度，然后你痛骂佢哋，话佢哋奋斗三十年一事无成，乜都系你哋噏。到佢哋呢啲有头有面，佢哋落唔到台嘅话，佢哋就会即系包括长毛在内，佢哋个面落唔到，跟住佢就排斥你哋，然后你就话佢哋从来都唔同你哋倾。当你要咬住佢哋上嘅时候，你就啱，到人哋唔同你倾，又系佢唔啱。呢把两把尺都好犀利，但系有阵时，我上次做节目都啦，南非黑人做翻南非啊，可以民主选举，曼德拉上场，黑人始终都系大多数，赢咗选举嘅时候。为咗种族隔离，大家和解嘅时候，屠屠大主教就揾当时嘅狱卒去帮黑人洗脚，而黑人当时受迫害嗰啲人原谅咗白人，达至大和解。虽然而家南非嘅治安好差，但系喺呢一样嘢系真真正做到，系边一个有勇气出嚟做到？如果唔系，唔好话林郑啦。包括梁君彦啊、田北辰啊、啊陈茂波啊，全部都当你哋系臭四嚟噶啫，臭四，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